锵三人行，哎，这个伟杰和春恩兄啊，都是这个新的一年，咱们开市大吉吧， 对 吧？好， 新年快乐， 新年快乐， 新年快乐。这个，那这个圣诞呢，元旦呢，你们都准备上哪去玩呢？ 我玩过了， 在台湾玩。 对，我也在台湾。 对，我们俩都在台湾。 你在哪儿啊？ 我们这个节目是平安夜之前先录好，对吧？ 都傻了，傻。 我们都是回到未来那种。 对对对，不是，我们这个节目也没有办法，它不像你们报新闻可以有替班。那么我包括我们的组里的也总要休假，这是劳工合法的这个权利，对吧？所以有时候观众老埋怨，你也不能拿，你拿我们当平等的人看，你休息，你休息。 谁不把你当平等的人？ 不是，有时候观众老说，你们说你们锵锵三人行又什么没一个新闻发生了啊？又新闻发生了，你们怎么没有说？你们怎么没有说？我也是人呐，我不需要休息的嘛。 观众太喜欢看 live。 不是，凤凰卫视也不给我找替班，这个问题我给他反映了18年，你知道吗？ 那不行，这是招牌嘛。 春恩兄，是不是你也帮我主持过？如果我没记，没有， 没有，从来没有你不在的时候主持的。 文道帮他带过，文道帮我带过， 啊，是吗？ 鲁豫帮我带过，对对对， 真有带过， 是是是， 我不知道，我以为是18年都是你一个人 带过一次，他们问题以后不带了，台里也不管了，所以他们对我非常不负责任。但是那我只好对这个观众， 今年赶快跟， 对，我就只能跟观众不负责任，对吧？所以。所以 不是不负责任，你坦白就完了嘛，就是。 对，就坦白。 坦白从宽。 对对对。那咱们还是要迎接新的一年，对吧？新的一年呢，我想我们的一个主题啊，从你们两个人的这个喜好就能看得出来，一对吃货，对吧？ 对。 一对吃货。 你 老少吃货，咱们春恩兄是享誉香港多少年的美食 货、 美食家、美食作家。对吧？而且现在侄子就发了家了，他靠什么发财？领那个旅游团到世界各地去吃， 那个不是玩， 我不信， 那是玩， 我不信。 玩收又玩又可以收钱， 是不是这么 好吗？ 我不信，我不信。 鲁豫 再说一说啊， 是 我不信怎么？ 那就是啊，没什么发财嘛，就是玩嘛。因为香港有一波，我那个时候15年前我开始带旅游那个美食团。那么开始旅行社合作，因为旅行社最早是赞助我的电视节目，完了以后就说我们能不能延续那个合作。 我问你，就是说你带团出去吃这钱，你自己先得去， 我先得去做资料搜集安排。 你那个馆子你自己都吃过？ 我吃过，不然不负责嘛。 对， 那你很多被吃过就被淘汰是吗？ 对啊，很辛苦的。 哦，然后你 很辛苦。对对对，就是那增加胆固醇，拼命的增加胆固醇， 也是经过海选才选出来的。 对，海选了，你大概10几家选了5家出来，那你们这样，然后呢，那开始那些都是电视观众，完了以后就变了团友，团友以后就变了朋友，15年了。那么到时到后就哎呀，搞一个团嘛，吃大闸蟹了，上海吃大闸蟹了，去补充一下2-2鹰，对吧？ 2-2鹰， 然后中秋了啊，到千岛湖去看看月亮，大家再去吃点的大鱼头啊什么的。 好享受的感觉哦！ 哎呦，他这辈子过得啊，特滋润，哎。 你看， 所以没有什么发财不发财，但是很开心，因为这个15年有这么一帮朋友一直跟着。 哦，你这个团是固定的团友是吗？ 不是固定团友，他基本上有从第一团开始参加的，他们 回回都参加， 回回都参加。 哦， 那么去日本啊，到欧洲啊，都可以。 好滋润的感觉哦。 伟杰现在也越来越滋润，你看伟杰现在都干什么了？这充分说明凤凰卫视的主播前途堪虞，已经 开台多艺， 开始做菜。 这什么菜？ 这个是辣椒香肉。 哎呦，我想吃哎，那再看下边。 下饭。然后这个是茶叶蛋，台湾的那种茶叶蛋。 对，我用这张照片特意是要讽刺你们台湾的某嘉宾，说我们大陆人 有 连茶叶蛋都 吃不上。就是为了这个才特别教大家做茶叶蛋。 反应好吗？ 结合时事，有超多人看的。 哎呦， 就为了那颗茶叶蛋。 伟杰，你说说，就是说你沦落为吃货，到底是因为主业发展了有困难，还是因为确实是自己喜欢？ 你不要让我老板都在后面听，让我待会被约去约团。 老板更困难，你还。说说你自己。 我自己喜欢吃，对，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欢吃。我说我很大的一个遗憾就是我外婆手艺非常好，可是因为她已经得了那个失智症，所以我一直没有办法把她手艺学起来。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人生很遗憾的点。然后因为我觉得就是做菜我可以记忆很多事情。 就是说你们家等于有这种家庭菜，家传菜。 对， 是 但是传不给她，因为她那个婆婆， 啊、 是吧？ 婆婆想不起来。现在只能跟比如说阿姨呀、 你们是家传的秘方呢，还是跟外边做的一样的？ 家传秘方啊， 秘方 啊，对啊，有些像我阿姨就非常会做台湾那种脱土鱼羹。 什么叫脱土？ 脱土鱼就是那种 脱土鱼是一种鱼，然后它是做成鱼块，然后腌过再下去炸，然后做成羹汤，这只有台湾才有的。哎呦，对， 但是你们家的呢，还是台湾有的嘛，对吧？别的地方能学得到。 别的地方可以学到， 可能你婆婆就是有一点放了一点什么东西， 然后或者是因为我外婆是这个本省人，然后我外公是辽宁人，所以我们家的菜都是非常两极化、啊， 还是乱炖。 对对对，比如说我婆婆就我外婆非常会那个熏腊肉，就每年差不多快要过年之前，我们家就有那种大铁桶，然后真的是用那个树枝啊，然后稻谷啊什么去熏。对啊，就很香很香，然后每年都是用抢的，就每年就是邻居啊，或是我出国啊，就是所有朋友知道都会来抢，可是现在就也没有办法，就是得到那个味道。啊， 听着都好吃。 但是你肯定是有这个遗传，是吧？ 爱吃，全家人都爱吃。 因为他要不这么讲，我就觉得女孩子说爱吃啊，完全不出奇。因为我现在发现，你好像那个选美啊，你就看这个女孩子填那个爱好一栏啊。 大家都 没有一个女孩子不写美食的 啊，都有、啊。 我以至于觉得女孩子好吃，这就太俗，这已经是一种俗套。好像我就没碰见过哪个年轻的女孩说她不爱美食，她的诸多爱好中， 爱美食有两个概念，有一种是她真的喜欢吃，喜欢她味道，然后又喜欢拍。她很多女生是叫了一桌菜，拍完手机吃饱就一切结束。 手机 上面还是喜欢吃，但是一边吃一边说怕肥。 对对对， 是 啊，然后不要再 要减肥， 怎么要减肥？但是晚上不能吃啊，什么之类 的。我甚至有一种荒唐的揣测，我认为啊，这是就是说是是不是食色二欲会互相转化？就很多 是这个意思。 小女孩子她是不是她被 缺色， 不是她被压抑的这个性欲啊？她必须要寻找另一种表达。你看，他就说，那我好吃，喜欢这个口味上的这个。 他真是好吃还是表达？你说的是？ 对啊。 我的意思，你不能让他说我好色，是吧？我就好跟人睡觉。 但我觉得，如果好色，现在女生应该也都很直率。我觉得这个不成立。你看现在大部分什么小鲜肉啊，干嘛的，女生都直接说她舔屏要干嘛。所以我觉得这个时代不同。现在 食色两个字对你来说呢？ 都重要。 哪个重要？ 都重要。 你说的这些，你什么舔屏啊？这都是有了温饱的女孩子，你没想到这个还有那些个更加穷困的女孩子，她们的肉体是要供来借钱的，裸贷，对吗？ 也是有其他的用途， 舔屏小鲜肉对他们来讲太奢侈了，是不是？你看，特仁兄一听这个， 奇谈了 。我这样吧，就说你们俩都是美食家，对吧？我想问问，就是说。崇恩，你这一辈子啊，你能说出一种你觉得这辈子最好吃的，你觉得有吗？ 红烧肉， 你真跟毛主席一样。 对，不是因为其实 湖南的那种， 不是上海那种， 甜的还有点。 对对，放冰糖的。 你一辈子吃遍全世界，你认为还是那个？ 其实你所谓好吃不好吃是一个记忆， 对 情感， 是个情感，是个记忆。因为我小时候很穷，在上海。没东西吃，那我差不多到二十岁，我就大概差不多到二十岁，这样过来十几年，的最大的愿望就是吃一碗浓油赤酱的红烧肉，那个肉端上来的时候是颤抖的，是活的，放在那儿三碗白放，不跟人家分享， 颤巍巍的啊， 颤巍巍的，不跟人家分享，因为是觉得这个是世界上最好的美食。然后你想知道你最喜欢吃什么？只要你饿的时候，第一个想到的，就是你最喜欢吃的东西。我一饿，我就想三碗白饭，一碗红烧肉。虽然现在吃不下三碗白饭，但是想还是那么想。 你这个说的非常有哲理，就是说，实际上世界上也许并不存在一个至味，一个最好吃的美味，它实际上是一个主观的一个情感的一个记忆，对吧？就是在最。你比如说你 突然跳出来的， 突然对， 你要看到那个菜，你会想到谁，然后你跟他吃的记忆是好的，你就会觉得那道菜是好吃的。 味觉跟嗅觉都是记忆。 你讲这个有意 思。你说前女友帮你做的第一道菜，可能就会记得。 他做的第一道菜， 或者你为女生做的第一道菜， 我当年曾经在广东的时候有一位前女友啊，你知道我当时的体重168斤呢、啊，也是拜他所赐啊。当时我 每天三碗白饭配红烧肉。 我们电台当时那同事就开玩笑给他就说他是饲养员呢。 啊，喂猪的。 太好了，他说他是饲养员。我那时候男的们都羡慕我。 你多少？一百多少吧？ 168斤， 另168斤啊， 168斤， 188， 80，我曾经那么笨胖啊，那就是一天三顿饭，他做饭、 太好吃， 这让我看到爱的力量，就是说一个女孩子。本来不大会，他我觉得我的这个前女友是一个奇迹，一个人生的奇迹，就是本来他不大会写文章，他是学财会的啊，第一次写文章啊，写的我都给他改错别字，但是到后来人家出了好几本书，就是这当了记者，当了这个，他做菜也是，刚开始的时候是不会做菜，都是家里的女儿不会做菜，然后为了饲养我呀，自己学着学着，到最后简直是能做全套的， 吃好吃， 一个礼拜 一个礼拜一日三餐没有重样的，我家伙每天我就盘着腿儿， 那真的很爱你，愿意为你去学做这些事情， 说起来就 这也要有天分， 对， 这也是天分， 没有天分怎么都做不好。 哎呀，怀念他，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所以我说，你说就是说一个女子，像今天咱们讲平等了啊，包括一个老公，你知道你做得一手好菜，对维系你们的婚姻关系， 人家说抓住他的胃就可以抓住他心， 绝对的。因为当年我跟他分开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，我没好意思说，就是说最主要相当重要的一个理由啊，就是让我不舍得，不让我不舍得，就是以后吃不着这口了，就是你知道，我就因为这个我很不愿意跟他分开，以至于我们已经分开了呀，我都分开几个月，我都能借故找借口再去看他，再去看他，然后故意聊天，聊到中午的时候， 饭点， 饭点， 哎呦，其实那个是不是有个情感记忆？就是你说的， 对， 他是那个最好吃的。 所以我说我的 不是你说他是从不会到做到会， 对， 那你是从不好吃吃到好吃 吗？ 有没有这过程呢？还是第一道菜已经很好吃呢？ 第一道菜不算太好吃，但也不差，我能接受啊。到最后就吃的我欲罢不能了，就他越做越好。 所以我把我的节目取叫有记忆的厨房，因为我觉得每一道菜、 你的名字叫有记忆的厨房， 就叫我、就是伟杰的记忆厨房、因为我真的觉得你吃的所有东西都是一个记忆在脑子里边。 你讲得好， 所以你现在就会记得看到某一道菜，就会看到红烧，看到什么什么，你都会把它记忆点。 你讲得特别好，因为你知道我过去我不是一直在跟这个肥胖基因做斗争吗？然后我采取了一种反人类的这个生活方式，就是我不跟人吃饭，我不，你看崇恩就知道， 他多少次 吃。因为我一吃晚饭就会胖，所以我就不吃饭，不吃饭呢。可是后来我就说，我说为什么两个人见面一定要吃饭呢？我就说咱们不吃饭行不行？ 喝杯水都可以啊。 对啊，我就违背这种人类吧。可是最后我发现呢，好事儿就得吃饭。 对， 要是谈工作反而不一定了。你有朋友在，就像高兴了就要喝酒。 你喝酒得喝一口，对，你就是 你好朋友聚会或者男女朋友约会，你不吃饭就不对劲， 总是少点。 所以就说 没有那个打破那个 break the ice 那个机会。 而且他真的是一个感情的感觉，是吧？嘴里有一些香香甜甜的东西，眼前看着秀色可餐，嘴里说着温言爱语， 要整。 然后就记忆库里边就进去了。 对对对，所以吃绝不是猪那么简单。 哎，我有个朋友，他们现在你知道他们叫断食啊，就是屁股啊。 我知道啊， 屁股他断食了以后，他很成功，人也瘦了，什么都很。后来就突然发现这时间没法消磨，原来一个人不吃饭，一天会多好多时间，多好几个钟头出来，这几个钟头你不知道怎么打发。睡也不是，不是。 可以欢迎他来我们这边上班呐、因为我们都没有什么时间中午可以吃饭，我们每个人在中午的时候都没时间吃饭。 后来他就觉得不对了，这个日子过得不对了，又吃回去了。 而且我觉得不吃东西，我其实不是现在很流行断食减肥，我都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残忍的事情，因为东西这么的好吃，为什么要放弃呢？我有时候其实 不是，曾经有人说发明一粒药吃了以后就一天就饱了吗？ 但不是为了饱而吃啊，我们要吃是为了那个 有好多好多情趣，对吧？情趣是最要紧的。 情趣，你说的哪方面情趣？就 吃的时候有情趣的吗？大家一起说这个东西咸呐、甜呐、然后有很多记忆啊。你同样一个油爆虾，你奶奶是怎么做的啊？我外婆是怎么做的？ 啊，我小时候吃的是怎么样的，现在这个不行了，怎么不行？不行在哪儿？酱油用的不好，姜不够啊，糖味道不对，都可以说嘛。 对，感情的交流里 啊，然后一这样一交流呢，如果当然是男女朋友这样一交流呢，哇，就觉得大家特别有深度。 是是，所以吃饭这个事儿啊，看来确实是人类的一个基本的部分。 对， 就是你要不，我后来就觉得你要是反人类啊。然后呢，你很多事情啊，就生活里特别多缺憾。这个缺憾不是说你少了这顿美食，嗯、而是你少了很多呀、跟朋友 交流的机会、 交流欢聚的这个时光。我因为我就硬勉强我的朋友，我说我不吃晚饭，那非要见面怎么办？喝咖啡吧。啊，我发现就是 这不对啊， 少言寡醋的俩人如上考比，说一会儿就散了，就得吃饭。那哎，还有这个伟杰还没回答这个问题了。嗯，你平生就到现在为止，你能说出一样你最觉得最好吃的吗？ 牛肉面，桃园街牛肉面，在北一旁边的桃园街牛肉面， 对不对？ 对，那一家呢就没有招牌， 是不是叫老张啊？王。 对，那一家牛肉面呢，真的是我少女时代吃到，它从几十块到几百块吃，然后呢跟同学一起吃，因为比较贵嘛，我们只有什么考完期末考犒赏一下大家，我们就比如说我们六个人整点三碗，然后吃完再去西门町逛街，这就是我在这个念北一女中的一个相关的回忆。然后它因为也真的是很好吃，所以我去哪里我就觉得啊，就是回台北的时候就会吃一碗那个牛肉面，就觉得啊，回家了，回家那个感觉。 哎， 全是记忆，你看。嗯， 不，你这我要想这个问题，当然我一开始是想了那些高级的东西，比如说我想我吃过的什么和牛啊，或者吃过的 白松露啊，是吧？ 大闸蟹啊，当然可以试哈。但是我听你们这么一说呀，就是真的就吃的最饕餮的，吃的就是最嗨的。其实想起来还是少时的这个味。 你呢？你自己有没有想一道？ 我跟你说，有个一南一北，那就是能把你们惊着。就是北方，我想起我最爱吃的是炒饼。 炒饼，对。 你知道我爱吃到一个什么程度啊？就是说，这个那时候我们小时候家里这个就是穷啊。就我发现人呢，你就憋着他一会儿啊，他会那个变态式的爆发。就我记得很清楚，就那天呢，人最怕的就是本来想好了要吃什么，结果因为某种原因不能吃，就恨死了。就是那天呢，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吃这个炒饼都必须跟父母要钱，小孩子的时候没钱嘛。但是你知道那天石家庄啊下那个瓢泼大雨啊，就跟那个水桶往下倒一样，那么大的雨。我爸妈就不让我去，说但雨太大了，倒不是说我们不让你吃，所以就不给我钱 啊。 他气得我，我就说我他逃离你们这个封建家庭，我 就跑到雨里去了。 对，最后 雨里狂奔，为了 最后我爸妈急了，就说行，那给你钱吧，淋死你，啪，我就跑出去了 啊。 跑出去，结果跑到那家店里，我心里想着，我说我得要两盘，结果那家店估计也是下雨。 没开， 关门， 没开门。 我的娘，你知道我的反应是什么？第二天我去了 四碗， 从第二天开始 啊， 我连续一个月 吃炒饼， 我吃了30天的炒饼 啊， 每天都吃，没吃过别的 啊， 就是那种报复式的，就每天都吃炒饼，都去那家。哎，你知道他有那个白菜那个叶子越烂越好， 对对对， 你知道吧？ 他 还有那个油炸辣椒，来点油炸辣椒，特别是我们北方还有蒜， 他 那个饼丝儿啊，先拿油实际是 炸 炒一炒， 炒一炒的，然后他咔咔咔那么一炒，好家伙，连吃30天。后来呢？ 咽了吗？ 再也不敢吃了吧？三天之后应该已经解除魔咒了。 三天以后很长时间就不吃了 啊！ 但就是然后呢？你知道我爱吃还有一种，就南方呢是干炒牛河。 啊，干炒牛河。 原来我在广州的时候，有你想我跟我一个电台的同事叫李跃威的，当时我们俩他是个陕西安的大小伙子啊。 啊。 我们俩哥们儿到那个后边电台后边吃那个干炒牛河，你知道吗？两个北方人 啊， 把广州人都惊着了。 就是多吃多少？ 每天晚上11点来，对吧？2-3点走，要两瓶啤酒，然后呢？一盘一盘的干炒牛河就这么要， 一盘一盘。 对， 你不是叫了一盘一盘，你是像人家串烧一样，来一串再一串。 就一盘吃完一盘再要一盘，最后一般就是这俩吃8盘，一个人4盘。 没有别的菜 了， 炸这么吃，因为它这个油， 油啊，甜啊，那个焦香味， 我没听说过， 我也没有听说过炒牛河可以。 我们俩当时在广州盘福路一霸，你知道吗？干炒牛河一霸，一来哎，过两天我要来了， 美着 八铺的八盘，你知道吗？这想起来有意思。 啊，你那个168斤，其实不跟你女朋友没有关系，跟你干炒牛河 是吧？哎，所以你看，每就是说，你像说起来，反倒最爱吃的啊，好像都是这些粗食。 对，从小吃的东西。 那精致的呢？你们美食家不都是 精致的？老实说，你现在世界上再贵的菜，你都吃得起。你也有很好的记忆，比如说你在意大利，我在佛罗伦斯吃过一个很好吃的牛膝，我到现在会记得。牛膝最好吃的是那家。 牛膝盖啊。 啊，牛膝盖焖的很好。 藏红花里边有。 炖的牛膝，想不起来了，反正是。但是你说吃意粉，也是在佛罗伦斯有一家，他用白松露刮在上面，是很好吃。当然你不会在你最饿的时候想吃这个东西。 而且通常吃这种事情，你都是已经是只要安排好、想好、预定好什么时候才可以去吃。但平常比如说牛肉面或什么，它不是一个需要处心积虑去想好去吃。 所以我现在家里长期有红烧肉、红烧猪肉。 他的体型就太好了，他就属于没有肥胖。 长期现在还有呢，你炖一个冰糖原蹄，对不对？冰糖蹄膀跟红烧，我长期有家里。 哎，那些老跟着你就是几十年那个老团友，是不是都变成168斤了？ 那也没有啊，那也没有、啊。 就你还这么瘦， 有的不在了。 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说对这个食物的这个味觉的敏感性啊，是越老越敏感细腻，还是越老越钝呢？ 他们说是越老越钝，但是我觉得我自己哈、我老到现在开始那个越来越好。因为我开始来香港的时候，我吃海鲜啊什么吃不出个鲜味来的，因为那时候在上海吃味精吃太多了。 你是从小就爱吃吗？ 从小爱吃没得吃啊。从小爱吃没得吃， 所以后来到香港成为美食家啊， 不，多数都是这样，因为小时候没得吃，所以到了就像你那种报复式的心理去不断的去吃东西啊、去试。那么味觉来说，我开始来的时候你要吃海鲜什么，可能上海以前所有的菜里边那味精放太多了，舌头都习惯了那种味道了，开始吃海鲜吃不出鲜味来的。但现在反而就是由灿烂归于平淡的，有的时候去到了饭店里边就蒸一条鱼，炒一个菜，很好吃，鱼汤拌拌饭。 哎，我就是因为你看我的口味就比较重，我觉得啊，而且是岁数越大好像越偏重啊。但是呢，我可能是偏见，我所见的，我觉得那个够档次的美食家啊，似乎你说他们是装叉呢还是什么呢？就是说他们似乎都叫清淡。就所谓吃原味儿， 对， 一般是清蒸鱼，要我就红烧鱼，是吧？就是 不是的，是根据年纪的， 水准越高就越 可能他们年纪喜欢吃食材原本的味道， 是是是， 所以他就不喜欢过度的调。但我觉得也要看， 但是食材根本的味道是要靠烹调给吊起来的，你不能说清就是白煮，不行。 还有就是也要看你吃的，比如说你如果是吃这个石斑啊那些的话，你可能清蒸它味道比较好，你不把它红烧你就觉得它。 但是你清蒸的话，你那个酱油那个葱油也要弄得配的调配的好，你才可以吃到一个鲜味出来嘛。 所以你看，我发现咱们说了一圈号称什么美食家，最后最让人这个爱的呀，还是家常。 家常，对， 都是家常。 而且我觉得还有一点，因为在家里吃的东西它都是给你好的，它不会给你乱来的东西，它还给你的是食材也会比较好，用的料也比较好，所有好的东西加在一起通常味道不会太差。 哎，那伟杰，你觉得你在这个吃方面哈，你是有什么偏好？ 偏好你是说口味吗？ 对对对， 甜啊咸啊，对的。 地上跑的天上飞的水里。 我非常喜欢吃牛肉。对，我非常喜欢吃牛肉，到猪肉我就稍微还好一点点。然后我个人喜欢吃甜的，因为我是南方人嘛。 对， 哦，我也是，我现在你知道，我们北方人，你听说过卤煮是什么东西吗？ 我知道，我知道。 卤煮火烧， 对， 卤煮，你知道，我们过去在北京晚上老吃那个，那家都脏的，那个就是，还是国营的那个店，那地上都是那个油腻的，那 都走起来都滑， 都摔跟头，要一碗底儿，就不要那个火烧，就是那底儿，那个猪就猪内脏， 多些 那个大肠，据说那个大肠都不能太干净了，你知道吗？ 得有点味儿， 捋一下就行， 得有点味儿。 哎呦，然后也是撒上辣椒油，你知道吗？我就吃一回，第二天就拉稀，但这就是 减肥餐的， 到那个，然后你知道吗？我到香港，我就发现致力于发现香港卤煮。你知道我的香港卤煮是什么呢？牛杂。 啊。 哎，我现在在港岛那边找了一家，说开了60多年 牛杂。 一个牛。 好吃。 也是卤煮啊。 也是卤煮。 广东卤煮。 就牛的这个内脏，然后它拌以那个要炸很多年的那个老油、老辣椒油， 啊， 蘸着那个。